尼泊尔的斯罗密可报近日登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照片，并刊载了他发表的历史性新年贺词全文。